锵锵三人行，佳慧，今天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叫闻香识女人啊。 谢谢。 这给大家介绍美女啊，郭雪。 而且可以倒过来闻女人识香，哎，也差不多嘛。 你说起这个识来说的都想吃 啊，这样。 哎，这个你看咱们桌上已经摆上了沉香啊，这个郭雪女士呢，哎，这先得说长得这么好看哈， 谢谢。 多这个肯定是跟表演有点渊源，所以听说你还真是做演员出身的。 是，对，我专业是学的表演，然后后来毕了业以后也拍过一些戏，后来投资电影，然后当我闻上沉香以后，我就下定决心改行了。 现在应该叫郭指导，沉香鉴赏指导。 谢谢谢谢。 这个郭指导听说就是 很像教练， 中国女排是吧？ 对。 郭指导给我们，就因为我的很多朋友啊，也是现在这个中国越来越热，就玩这个香道 啊， 但是呢，哎，我先给你打听一事儿，你听说了吗？是去年吧，香港这个有个渔民出海打鱼，说一网捞出一巨大的沉香。 但是其实那件事情，我看到报纸以后，我当时我就否定了。首先，它的个头太大了，虽然世间万物不可能说就是绝对的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香，但是当我看到那个图片那个重量和那个质量材质的时候，我当时我说这个肯定不可能是沉香。然后后来这件事情一直炒得很火，然后后来就辟谣了，说只是一个就是朽木一块了，是这样。 果然 你说那渔民这很失望。 可是香港本身也蛮多沉香的， 当然了，香港是沉区。 发生的事情就是说被发现很多沉香就被偷去了，砍去了，在新界那边。 当时那个渔民打上来的那一块啊，他说上了岸也是找专家鉴定啊，也是找了一个郭指导，是吧？说是价值10亿港币嘛，渔民乐的马上锁起门，反锁门就不出。然后人家说很多人找他买啊，他说我可不能卖，我得跟着他共存亡。哦，闹半天现在知道 是朽木一块，那个当时就没过多久就辟谣了。其实我觉得在香港讲香，我觉得还蛮有渊源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这个来历，它的这个名字的由来就跟 香， 就跟沉香有关系，跟香料有关系。因为它在明朝的时候，它在宋元，它隶属于广东的东莞嘛。那在明朝的时候，就是它就是一个香料的输出，然后这样的一个集散岛。所以说后来它不但输出香料，而且它还种植香料。因为你看我们那个大埔的那个， 咱们可以看看一些图片啊，咱们可以看看图片。哎，这也是， 这是一块奇楠了，后面是一个香炉，正 在燃香。哎呦，奇楠是沉香里边的 极 品了啊！ 极品奇楠，哇，好懂。 奇楠，你再看下边。 然后这是一块红土，这是一个流皮的，您看它的样子跟刚才的那块就有一点不同。 这也是一种沉香。 这也是沉香的一种，一个产区的一个。啊，这个是一个嘉里曼丹的，这个就有雕工了，这是一个达摩的侧面。 哎呦， 这个 看见鼻子了， 当代大师的一个这个作品，对， 鼻子胡子啊，你再看下边。 啊，这是一个红土的香叉了， 再有。 这也是一块红土的香叉，因为红土是沉香里面唯一一个品种是最适合把玩的，因为看它的那个皮壳像那个玉质一样，就是很油润， 对， 这是把玩的效果， 有点像抽象雕塑啊。 这也是一块红土，我个人会比较偏爱红土，它的这个很沧桑的这个外表和它很甜美的味道。 这个有点像台湾的牛肉干， 牛肉干 去台湾买牛肉干回来， 好具象， 对， 也不错。再看下边。这就是最近香港说的砍了，现在很多人这个盗砍呢，这个沉香树，所以你看，我现在请教你一个，沉香和沉香木是不同的。 其实是这样，我看有很多这个拍卖会上，他会把这个沉香和沉香木混为一谈。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沉香就是沉香木，但严格意义上来讲，沉香木指的是白木，就是这个树的本质的这个木质的地方叫白木。那沉香呢，是这个瑞香科的乔木受伤以后结的这个香叫沉香，所以说很容易混淆。 就是这个树啊，你有时候给它砍一刀，它慢慢的就流出那个树脂来。 其实树脂呢，您说的是橡胶，像这个沉香，它跟这个橡胶树还不一样，就是它是瑞香科的乔木，受到外力的作用，它等于是自己愈合的这么一个过程，就等于是就像我们这个肉皮坏了以后，然后结痂了，其实这个沉香就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打个比喻，你说那个橡胶啊，砍一刀流出来那个是眼泪。 嗯，然后要沉香就是结 新长的一个组织一个肉，是这样。 所以以后把橡胶卖给他就行了，他以为是同一个东西。 哎，那我还听说是一种什么真菌感染？ 是这样，它有很多种这个因素，比如真菌感染，然后比如说在这个野生的树林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一些那个动物来磨爪子，然后有一些小鸟，有一些小虫子，只要是能使这个树受伤，包括雷击啊，它是都可以结香的。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觉得沉香是大自然赐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给它的是伤害，但是它回馈给我们是人世间最美妙的味道。 说的美。但是这个哪儿的沉香最好？过去讲是越南的最好。 是这样，海南越南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相对于印尼和马来西亚，它是比较靠北嘛，所以说它的味道来说是很像的。包括海南的黄花梨和越南的黄花梨，就是它都是很好的，可能在纹理上然后数量上会有一点点的差别。那海南香呢，是因为我们已经封山育林了嘛，就是不让这种砍伐了，所以说海南香的数量是很少，但现在在越南产区每年还会有这个大量的香出来，所以说就是有很多人就说，哎，海南香一定要好过越南香，其实不然，就是比如说到了极南的级别，它都是很好的味道，只看你个人的喜好，你个人的一个 这个你知道，我那么有些朋友也是这个爱玩香的哈，那都得很特殊的场合，最好的朋友来了啊，那一个香炉，然后拿出那么一小片什么白旗，就旗南是最高的这个等级了。 对， 这个里头又有什么白旗啊、 绿 旗啊、 黑旗、紫旗 啊，还有这么多是吧？哎，拿出一块绿旗啊，这么一小片片，大家在这儿哎闻香， 闻香喝茶，重点是 喝茶闻香，我也碰过那种场合哈，可能我交友不慎哈，因为整个过程非常你觉得很沉静嘛，也很。端庄嘛，拿了一小片香喝茶闻，可是慢慢两分钟后就聊天，那聊来聊去还是聊酒色财气，还是聊女人，还是聊钱，那个心啊不太容易静下来。而且最近几年特别多陆客去台湾嘛，也把晚香的文化在那边带进去。我台湾几个亲人啊，我小姨子他们就那个。很喜欢晚香，他们做生意嘛，赚到一点钱很舍得去玩，那经常叫我那个在香港透过大陆的朋友啊找一些香，可是很不幸十次里面有六七回买到不太好的，或者说假的。 十次里面有九次吧。 您说的假的是什么假？是它里面有注东西，还是说它就不是沉香？然后 那我是外行了，因为我替他弄了过去。他就打来就骂了，一拿起电话，姐夫又是假的，这样。 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奇楠粉，就是在这个开料的过程当中，因为沉香跟白玉不一样，白玉比如说我雕下来的东西就等于是没有用了，包括翡翠，但沉香则不然。比如说我雕下来的这些粉末，我照样可以合香啊，我照样可以闻的，您可以打开来闻一下。 是吗？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 我代表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哎，我听说你属狗的是吗？ 对呀、啊，旺旺。 所以他。就是嗅觉特别灵敏。我也属狗。 醒来了， 行。哎，我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朋友也送我一点哈。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东方和西方不太一样。你看西方的这个，你像法国的香水也很出名，它好像还是刺激的，让人觉得有嗨呀、啊，或者是那么一种感觉的。但是你看东方的这个香啊。它是木头里边生长出来的香，就有一种凝神呢、就有一种凝神的那种感觉。 你比如说这个沉香，为什么说大家现在这么的趋之若鹜去收藏沉香去品？其实在楞严经里面，比如佛经里面就有讲说，香严童子就是因为闻香悟道，证得了阿罗汉果的这个味。然后其实就是说，他说这个香烟童子，这个楞严经里面有记载说，这个我看我观香气啊，说它不是本来就有，它也本来不是空的，但是它既不在烟里，它也不在火里，它去的时候无所值，来的时候从来没有来过。所以说就是我觉得这个中国人对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认知，我觉得是在现在很浮躁的一个社会，是大家有一种心灵上的回归。 可是问题是晚香的人不一定 懂这个，也不一定知道， 其实是这样， 也甚至不计较这个。最主要是整个过程啊，有些朋友刚开始接触啊，来家里，对不对？有时候喝红酒，我们要注意啊，晚香的人不表示他不晚其他的，他可能礼拜一到礼拜五晚红酒，晚跑车啊，晚吃的，礼拜六就晚个香。那他跟朋友接触嘛，是那个圈子。可是不管什么理由呢，只要你碰到，你就知道是好东西嘛，整个人的心静下来。那我听说，我不确定了，真的是外行哈。刚文涛说那个像香水，其实有不同的作用嘛，有些是催情的，也有一些让你安静的，能够睡觉的哈。沉香有这样不同的作用的分类吗？ 是这样，像沉香呢，比如说在《本草纲目》里面，它就有记载，就是说它是可以降气温中，然后暖肾纳气的，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这个药效是非常温和的。药典里面也有记载，就是说因为沉檀龙麝嘛，沉香，然后檀香、龙涎香、麝香，这是四大香首，而且沉香是香中之王，所以说就是说它温和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摄本多剂过分。避害就是麝香，它的忌讳很多，你要是用多了的话，一定对身体不好。但是沉实易和，盈金无伤，就是说这个沉香温和到什么程度，你大量的使用它都 OK 的，就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 所以这是沉静，没有其他的，没有， 对呀、 啊， 对呀、啊，对呀、啊，行气理气。 你看他讲的这个多好啊。好到我们需要打字幕的程度，讲的都是 好像中医，我们要郭大夫替我把把脉， 我那天看着，我觉得有一个最让我觉得浪漫的一个故事，就是好像记在唐朝这个唐玄宗，那个时候交趾这个地方是指越南吧， 对， 是吧？交趾进贡的还有一种香，它不属于沉香，叫做瑞龙脑香，有这么一种香， 对， 就龙脑香， 龙涎香 、当时叫瑞龙脑香。这个非常少啊，据说像那个蚕蚕一样的，一片一片的。 那个是属于动物的。 然后呢，这个进贡来了之后，唐玄宗啊就给了十片给这个杨玉环、杨贵妃。这东西都是古人呢、拿来熏衣服，所以他们身上总是 香 的。香 的。 然后有一次呢，唐玄宗跟一个人正在下棋，杨贵妃在旁边看，有一阵风过来，把杨贵妃的这个领巾呢、吹到旁边的一个乐工，那个乐工叫贺怀志，吹到乐工的头上。然后呢，他赶快把这领巾还给杨贵妃了吧。但是他回了家之后啊，他就发现自己一身都是香，原来就是说他这个头巾沾染了这个贵妃的这个 香， 这个香薰的这个香啊。然后呢，他就把这个、存在了锦囊里边。到后来你知道，后来这个唐玄宗发生兵变，没有办法，这兵变的这些当兵的逼着他必须杀了杨贵妃。杀了杨玉环，好，让杨玉环自杀了嘛，自杀了，然后他回到宫中，这个唐玄宗啊总是想念他，然后这个贺怀志呢就把这个锦囊拿来，拿自己这个头巾呢、当时染着贵妃的香的这个巾给他闻，他一闻这个味儿，他就记得了，然后当时就哭了，说此乃瑞龙脑香也。 哇， 这个很感动的故事啊。 是这样的。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郭雪给咱们拿来的、这他还没介绍呢，这个是什么？ 这是一块奇楠。我是觉得为什么拿 这么一大块奇楠、 一大块奇楠，这还不算大的。我是觉得它的造型很有特点，很像这个老鹰的一个头，这是嘴巴，然后这是它的眼睛，像吗？ 但是 我觉得像那个 观众朋友， 我觉得像那电影那无敌金刚啊，Transformer， 这舍得拿来熏吗？ 其实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现在听说中东贵族他们现在这个熏香还是说把整个一块香放在这个炭火上就这样燃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这样一点一点，其实就像您说朋友品香一点点它可以品好久啊。 听说这个最好的这个奇楠呢、这个沉香啊、说是怎么着，要是用手把它抠下一块的一捻、就能成个小药丸一 样的。是这 样的， 我觉得现在我们就可以当场的来做一下试验、 真的 你就捻一点这个，然后你这样搓一搓，您看它会不会请成球啊。 哦，这样的。 对啊。 哦，就是说明它油性比较大是吧，如果成了一个球是吧。 对，它的油性是很大的，而且奇楠一般都是软丝的。 真的 还真的成了一个球。 是吧 你看真的成了一个球啊。 这样就可以隔火就可以烧了，而且可以吃的。 对， 可以吃吗？ 对， 行， 可以放在里面。那这个太多了，一点点就可以了，一点点就可以了， 揣兜里就行了。 这20万呢、这一颗20万、 这个节目过后再算账。 不是，说 听到没 不是听说 说现在这个什么奇楠呐、啊，这有什么一寸奇楠一寸金这种说法？ 其实是在宋朝的时候是一片万钱，就是说它的珍稀性是很贵很贵的。其实我不知道，就是您说的那个奇楠，就沉香造假，你经历过什么？我觉得我经历过最搞笑的一次，就是那会儿刚刚开始收沉香嘛，就什么都不懂，就是胆儿大，我就觉得自己鼻子好使，然后就去买沉香。其实沉香，你比如说啊，我这样一块木，可能没有什么味道，但是我把它放到这个粉里面，我可能大概养个几天，这个木我拿出来，你一闻也有奇楠的味道。那会儿就不懂嘛，哎，这样一闻，觉得很香。其实呢，它是白木。它上面的油线啊，是那个造假的人最拙劣的作假方式画上去的。我们说这个造假都不用心啊，然后这个油线是画上去的。 哎，这个牌牌是什么呀？ 这个牌是一个加里曼丹的沉水香，然后这也是一个大师的雕工。 对，为什么叫沉香啊？就是说它质地坚密啊，传说就是入水啊，它就。 这个还要纠正一下，沉香啊，不是说沉水的才是沉香，不沉水的就不是。其实有一些香，它的密度可能没有水大，但是它确实是沉香，所以说不能用沉不沉水来鉴定它是不是沉香。 所以我就是说，有些骗子， 对， 他就故意，你知道吗？把这个沉香里边，反正做重 量，铸铅块啊， 铸铅块啊，给人看的时候，你看沉底了。说这就是沉香，实际这也是个误会，是吧？ 哎， 这个这种知识也不用不需要太普及，对我来说，因为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替我台湾的小姨子来在大陆买沉香，那我中间当然是抽成嘛。所以假如他都知道能分真假，我就交易，我就小了，就抽了小了。 原来是这样。 我就不管，他说要20万的，我就买了20万抽成。他说假的假，反正他有钱嘛，他就再买。 你从你小姨子身上赚了多少 钱？赚了多少钱？ 整个人都赚了。 这个呢，是沉香还是沉香？ 这个是一块红土，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照片上，就是说红土呢是唯一沉香里面比较适合把玩的。那你比如说这一串呢，它就是奇楠。就是您可以看到，其实它是软软的，就是它的质地是软软的。那比如说您要经常这样盘完，手上的杂味就会染到这个香上面。但是红土则不怕，因为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个皮壳，它就适合盘完，而且越盘越漂亮。 哎呀，真是，咱们这个有幸哈，认识郭老师，以后应该经常、 郭指导， 郭指导，以后应该经常走动走动啊，因为我们生活在媒体圈啊，简直是臭气熏天啊，应该经常到你那儿闻一闻去 哈、 熏陶熏陶熏陶。当然，你既然到了我们这个圈啊，你又这个长得这么好看，对吧？我们也要讲一些跟男女有关系的话题，这个不是，这很不风雅，哎。这要古人，你像这个，你看有幅画，宋徽宗，抚琴呐、什么的，他们都要点起这个沉香，一种生活方式哈。但是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们也是社会有肮脏的一面，其中现在有一个地儿啊，就是在你们老家附近，是吧？你知道这两天有一个新闻，就是黑龙江有个监狱叫讷河监狱啊，据说准确的叫法应该叫讷河监狱，离你们家很近是吗？ 很近。我们家乡因为这个事儿火了，我觉得不是很光彩。 他的那个微信信号也能覆盖你们家附近，对吧？这个监狱又出了一人叫王东，你听说了吗？你可以看看，很多女孩子就是说他到底长什么样？难道他是陈赫吗？对，你看这王东，你再看下边，这就是这个监狱， 看起来非常精壮。哎， 香港人说抠女，你见着情圣了吗？在铁窗之内啊，玩微信呢、就能把监狱附近的7个女的聊成他的情妇，这家伙比这个香气还灵验呢。哎，你作为女的，我想问问哈，就是你觉得是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大概写我这个我扫了一下这个新闻，我其中的有一个女士之前是有传说是在监狱里面工作的，其实不是，她是相关的，可能在监狱农场，就是给这个监狱送蔬菜啊，然后送这种农产品工作的这么一个女士。就我来分析呢，是说首先可能生活在这样就算是社会底层的这样劳动妇女，我觉得可能她很急需别人的关怀，而且我 觉得就是说通过微信，就是他的生活可能会哎会觉得很新鲜，说有一个人要加我是朋友，然后跟我聊天。然后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王东，我觉得样子还算是就像老师说很精壮，然后也挺帅气的，对吧？所以说可能两个人在一接触的时候，王东先发了一张照片，那可能这个种菜的大姐她的生活当中没有过这样一个帅哥来跟自己打招呼，她的生活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事物。所以说我觉得她是这个被这种热情，然后被这种新鲜冲昏了头脑，而且是 这种情况。文涛，那个我觉得这种新闻啊，我关注了重点蛮好玩的。我觉得你说用微信抠女啊，抠女抠了七个，一点都不惊讶。有人抠七十个、七百个， 我一个都抠不到啊。那他在牢里，他能抠七个？ 对，重点在于牢里哈。重点，假如微信这种东西是不需要管理在哪里的嘛？互联网上面不是有个笑话吗？很经典的，从有互联网那一天出现，已经有个笑话，这是美国的漫画，记得吗？我们说有个电脑，在电脑前面是一条狗在打电脑上网，那条狗就说非常好，在互联网里面没有人知道我是一条狗 ，OK？ 互联网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管理在哪里啊？所以重点不是。他在哪里？可能有人在医院抠七十个女，有人在殡仪馆抠七十个女哈、啊。重点反而可能我不解风情哈、啊。我们香港会觉得说，咦，你在监牢里面怎么可以玩微信呢？ 对， 谁给你玩呢？不违规吗？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东西。 因为监狱里边应该有那个信号屏蔽装置， 对、嗯嗯嗯， 有也发不出去。但是呢，不但他这个手机是狱警给他的，而且这个屏蔽装置也早都坏了。 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以此为由啊，调查组都进去了嘛。嗯、调查组进去这监狱啊，非说那个监控录像找不到了，什么坏了，就是他们就不承认发生过性关系这个事儿。哎。咱们先去一下广告，还有更刺激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郭雪，你看、看上去你也像是对男性心理很了解的样子，是吧？就是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男的哈，你知道他吸引了七个，这个王东啊、他吸引七个、有几个彼此之间还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女的争着给他送钱啊，就知道也是知道他坐牢的呀。你觉得女的会不会有一种，甚至我就这么瞎想啊，他会觉得反而是坐牢的 更安全， 或者说更有让他同情，有引起他一种母性，还是一种什么？你觉得有没有这种心理、啊？ 其实首先我觉得就是说，刚才就像您和那个窦老师，你们想的是说，哎，这个监狱的一些他的一些漏洞。但作为我来说，我看到这件事情，我先会从女性的角度说，哎，我比如说我是那个大姐，我为什么会喜欢他？我为什么会给他送钱？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会依赖他？所以这可能是男人跟女人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出发点不同。但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我觉得首先这个王东一定会特别会画烙饼，就是他会给你画一个饼。我不相信说如果没有任何的这种许诺，然后没有任何的这种甜言蜜语，然后哪一个女的会就这样趋之若鹜的去给他送东西，然后去看他。所以我觉得肯定是这个男的他的手腕不是一般。 你说对了、这个手腕呢非常的一般，他就是说我要跟你结婚。你哎，这女的是不是就吃这个？她跟哪个女的？她的手段其实我研究了一下，她基本上就是说我想娶你， 对啊， 就我要跟你结婚。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上当受骗的这七位女士，要么就是涉世未深的，年纪很小；要不一定就是这种在婚姻、工作、生活上极其不如意的。 有一个就是警察的老婆呀，都是孩子的妈呀，就是那个跟他裸聊的。 没错，所以我从来不敢低估女性的哈，就是说有些可能是为了要结婚嘛被骗嘛，有些坦白讲他只会跟黄东还是王东， 王东 对你来说都一样、 都一样， 他不一定只跟这个男的来微信啊，他可能同时跟两三个，他可能家里也有一点钱啊，送什么钱嘛，他不总不会送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对不对？送个三千， 哇，这是暗中案了， 你这个思路更开阔。 因为这种工具这种东西，我经常说这种工具啊本身就构成这个诱惑的构成一个平台，把我们种种欲望想象满足了。 你知道这个监狱啊，我告诉你一点，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所以这个女的啊有的时候我觉得傻的呀。你知道这个王东在这个手机这儿跟这个女的聊的时候，背后一群犯人给他出主意吗？ 是 吧？甚至狱警 智囊团， 是吧？跟他怎么聊？跟他怎么？他就这样的。然后他能把一女的叫回牢里来上个床什么的，他好有面子。 对。 而且你知道后来这一调查组一去，发现这监狱简直是 都自杀了好几个了，就是然后又是这个监狱曾经啊买了250台电脑，为了什么呢？让这个犯人们呢打那个叫魔兽世界打电脑游戏，帮着监狱创收。 哎，我觉得人性化管理， 对，我觉得真的可以可 卖那个装备，你打好了卖装备， 真的可以参考了。假如真的认真对待这个事情啊，去调查一下这个监狱，它里面可能犯人的忧郁症的率低，然后打架的率低，犯罪率低，康复得快。 对， 我们不一定坐牢总把人家关着没事干。 没错，就是有个狱警自杀。 对对种种的这样，我觉得都。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叫这个沉香，黑龙江的。